毁人不倦倒是真没下线，他还要接着游戏呢。被围知道必死，也懒得再搞什么动作，起来就一边上个厕所什么的，转一圈回来，看到角色果然已经倒地，周围那些家伙倒还是没有散，那个君莫笑也是很碍眼的继续在那晃着。毁人不倦哪里会理会啊，反正他又不是原地复活，坐回电脑前选了复活后，回到了绑定户口的主场复活点。先看了一眼身上的背包，发现背包里三样东西全在，就知道自己这次无论如何也是亏不了。而后看到身上装备出去了两件，却也是略微心痛了一下。但不管怎么说，赚到的远比失去的要多。70级野兔 BOSS 的材料啊，拾荒这么久还是头次有机会拾到，今天的运气还真是不错。毁人不倦其实今天纯粹是碰巧，他如果有意去拾荒的话，一般不会穿身上这身极品装备。今天他是在暗黑殿堂刷点东西，结果碰巧就遇到了这里刷上野兔 BOSS。 公会打起，毁人不倦一直潜伏在旁，他没有轻举妄动，因为今天他身上的装备价值不菲，拾荒者总是要考虑自己倒下去时拾回来的装备是不是能弥补爆出的损失，穿了好装备出来，那当然不能像平时那样一往无前了。毁人不倦等了很久，但今天这 BOSS 的争抢却并不如以往来的那么混乱，一来参与的工会少，就是一对一，二来一展天下盛世明显，根本就没给对方任何机会，这样的场面可不合适拾荒者出手。经验丰富的毁人不倦自然是继续耐心下去，到最后对手工会被打跑，一展天下开始心无旁骛的猎杀 BOSS， 这样的场面让毁人不倦更失望了。不过他还是寄希望于翼展方面有个什么重大失误被 BOSS 团灭掉，那可要捡得高兴死了。结果翼展没灭，倒的终于还是 BOSS， 但就在这个时候翼展天下疏忽了，他们犯了胜利者经常会犯的一种错误，于是在欢呼胜利的那一刻被冷枪击倒了。在人后毁人不倦当然就是努力寻求脱身了，虽然失败，但总的来说收获相当不菲。这三样东西能卖什么价钱呢？毁人不倦倒真有点不懂了，这种东西呢都是很少流入市场的呀，毁人不倦觉得要好好把握，这可是一次开张吃三年的机会。 哎，那家伙是复活了吧？ 毁人不倦重生复活的一瞬，还围着未散的人群有了反应。角色重生复活后，尸体就会消失，改为一个墓碑。如果真是下线后被杀的话，那是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这家伙还在线！ 斩楼兰叫道。 叫在暗黑城的人多留意！ 叶修叫道，然后回身招呼唐如和包子：“ 我们走。”大家都走， 斩楼兰也招呼， 顺便拿装备。 装备是指刚刚这场大战之后的胜利品，月云林海两家都挂了不少人，装备爆出自然是极为丰富，哪怕他们再努力去拼死捡回，也有不少会落到一展天下玩家的口袋。这种装备怎么处理，各大工会也是各有方案，总的来说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技术难题。因为捡战利品而乱了配合的事，在这种团队里早已经是习空见惯的事了。叶修刚刚就在和斩楼兰说这些装备的事，斩楼兰这也才明白为什么开战前他说战后给叶修他们装备，叶修说那时就不需要了，感情人是对大获全胜有着无比的信心，早就想好了战后捡这些胜利品挑一挑就好了。但这要挑一番也麻烦呢， 还得先前整理一番，所以最后又是展楼兰豪迈做主，就别这么麻烦了，回城了直接他买单，一人一身。也就是正说到这儿，发现毁人不倦居然重生复活，叶修扔下句话就操纵着君魔笑要赶回城了。 哎，你怎么知道他会在暗黑城啊？ 展楼兰边赶上来边问着。暗黑城就是暗黑殿堂炼级区最近的主城了。 那家伙穿成那样，实在不像是有意来拾荒的，如果是有别的什么事儿，先把户口在就近的主城绑定一下，不是很常识的事儿吗？ 说得对。 展楼兰恍然，他没想到这点，实在是因为对于拾荒这门学问他没有研究，一点也没有。展楼兰在工会里下着指示，叶修他们自然也是看得到的，他们现在都先记名在驿站天下呢，为的当然是工会属性了。 暗黑城有人朝那边去看了， 展楼兰对叶修说着。 嗯，那就好。 叶修应着声，君莫笑却是转头朝后看了眼，展楼兰也是随着看了看，有点无语了。他这一展天下的人马，在叶修他们全力操作赶路的情况下，渐渐已经被甩开了，起码一些装备付了不少移动速度的玩家角色还能靠着优势不掉队，甚至跑得更快点。但渐渐的，在没有合理操作的情况下，这些角色的耐力相继用尽，没有耐力是用不出疾跑的，那空有装备也不可能发挥出速度优势，可不就被甩开了吗？相比之下，展楼兰他们五个倒还是随得挺紧的。一想到这点，展楼兰也有点高兴，哥几个还是挺职业水准的吧，看可以跟上大神的速度呢。正这样想着，却是又注意到韩嫣柔和包子入侵两个人也一样随在一边。如此一瞅，立刻意识到了这三位的装备要多恶心有多恶心，自己这一身极品也是很有讲究的，堆过点移动速度的，和人家跑成平手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一不小心，展楼兰又有点挫败感了。 城里去侦查的兄弟叫他们把头上称号引了， 叶修忽悠来了一句，形势还是非常仔细注意的。 哦， 展楼兰收到，连忙布置下去。 其他主城其实也可以留意一下，在暗黑城只是推测，倒也未必就对。 有道理。 展楼兰点头，又下指示。一边的前方隔海、归去来兮、千叶离若、叶希听着两人对话，都是强忍着没有去吐槽了。这一点上他们就不如包子，包子同学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听到这两人的对话，包子认真地点开了工会面板，仔细地研究了一番后发问： 哎，刚才有道理这句话是谁说的呀？ 我呀。 展楼兰说。 这个我是谁啊？ 包子又问。 什么意思啊？ 是展楼兰吗？ 包子听声音还是有点判断的，但此时却好像难以确认的样子。 是我呀， 老大威武。 包子顿时兴高采烈， 连会长都可以指挥，霸气。 汗。叶修敲了个头顶大汗的表情，展楼兰则是发了一个脸被炸成黑灰的表情。前方隔海他们想吐槽的也正是这个。他们和展楼兰可并不只是游戏里的伙伴这么简单，他们在游戏以前就是很有交情的好友了，互相都很了解。以交情论，谁来当这个会长，其他四人都不会有意见。最后是展楼兰当起了会长，还是因为他们一直觉得他们五人里还是展楼兰最有这种领导气质。要不是就发生在眼前， 他们打死也不会相信斩楼兰身上居然也能散发出小弟属性的光辉，而且居然连一点违和感都没有。尴尬呀，这一刻人人都觉得尴尬。展楼兰想解释的，但一回想也觉得自己刚才真是狗腿呀，这怎么解释呀，越描越黑怎么办呢？最后还是叶修从容，头顶完大汗后立即说道， 包子你懂什么呀，我们这是在商量对策。 哦，原来是这样啊， 包子说。这种解释对包子来说已经够了，但从整体上来说和梅姐是一样。展楼兰知道自己那帮兄弟肯定已经笑死了，只是没表现出来罢了。正郁闷呢，却是来了个消息，转移了一下大家的注意力。 有发现，这家伙果然在暗黑城呢， 展楼兰说。 嗯，叶修应了一声。现在怎么做？ 展楼兰问。前方隔海等人泪流满面呢。 大哥，你怎么不长记性啊？怎么还这么没出息啊？ 但这次叶修厚道了，没直接说，给展楼兰发了个消息， 盯一盯，判断一下他的去向。 收到消息的一瞬，展楼兰立即也是反应过来了，自己刚刚又狗腿了。好在有了叶修这样的提示，也就当作你知我知吧。展楼兰立刻转下指示，而后给叶修也是消息回复， 暂时还摸不清楚，我们就先照这位置杀过去吧。 也好，哎，有人能弄点现成装备吗？加移动速度的，不然我现在应付那家伙那一身还真有点烦。 哦，我看有没有人能办。 展楼兰又是折腾。接下来几人是一路沉默地往暗黑城方向奔，叶修和展楼兰都转私聊密议了，其他人当然也都不知道。 他可能是要走传送阵了。 这时展楼兰又收到了最近情报， 其他各城赶紧就近安排人盯传送阵，能盯到多少算多少。 叶修忙回， 已经在做了。 经历了刚才的狗腿尴尬后，展楼兰也是检讨了一下自己，随后发现对他来说这些事儿真的需要大神来教他们？完全不需要，这些东西凭他的游戏经验也是完全可以做出来的。